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好，第二節翻嚟啦， 磨下磨下，咁咪 咩磨經磨下？喂，你都係你啲以前即係、就是、你個人生積累嚟噶嘛？ 即係好窄，好負責任同你講啦。今日我冇咩準備工作，即係純粹即係 hea 下講下人生啊啲咁樣。因為啱啱過完，其實今晚本來約咗阿探長，但係探長。他話原來佢係今晚 做直播喎，呢、這個時候 撞時間， 撞時間嘅 Stay Tube 做節目啊 ，Stay Tube 做節目嘅，幫佢賣廣告啦 ，Stay Tube 嗰度咁啊， 佢講鬼故啊嘛， 佢打燈真係為話事話，我睇咗一集啊， 最靚 安靜啦，哇！真係佢嘅燈係絕對係， 總之係 Stay Tube 啊，記得 係啦，好咁啊，講翻呢度啦，咁嗱，今集我哋講咧就其實講個學業， 嗯。 職業事業， 但係嗱，而家嗱講翻呢個世代啦。 嗯， 其實你估唔估係你個女讀多啲書咧？ 我鼓勵。 嗯， 嗱，你講得呢個好好啊，即係多謝你聽我講。其實咧，我不嬲都有一個 idea 嘅，就話咧，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早二三十年咧、你仲可以靠經驗，靠創意或者一飯啦嚇，或者努力啦嚇、一飯去做，仲揾到食。 嗯。 跟住嗰個 generation 咧，就係要靠。個讀書啦， 係啊，我代成係啦。 而家呢一代咧，多一個 factor 就係關係， 係啦， 尤其是香港添。我好負責任，亦都唔同你講啦。嗰啲投資銀行啊，或者啲咩大機構咧，即係其實話俾你知係唔到你噶啦。 喂，其實而家成日話，喂，我哋要讀金融行業，你支持嗰啲咩所謂尖子啊？我而家講跟你翻佢所謂叫做精英啊，冇使尖子啦。咁啊，其實去咩咧？金融啊，投資銀行啊，一係讀嗰啲數學啊，哇咁啊發達噶咯！但係而家呢個歌仔呢支歌仲乜唱先？ 嗱，我首先問一個問題啦。揀科，我再去翻沉翻底啲問一個問題，究竟讀書為乜先？ 讀書為揾錢咯，揾份好工咯。 如果係咁啊，幾悲哀喎！ 係噶，喂，你睇日本有時啲日劇就係、是、哇～嗰啲學生咪考大學嘅、入到間東大咩早稻田，哎，成世又唔使休啦出嚟，就嗰啲大公司請我，咁咪打細工，咁咪慢慢由一個職員仔晉升一個咩什麼課長，咁就一帆風順咯。 其實你覺得未來嘅世界仲會係咁咩？ 間公司唔接線先講啦。 其實係啦，第一問題啦，第二你見到啦，今日東亞裁員180人，你覺得？仲要喎，裏邊係有 IT 喎， 係啊，乜都有㗎。 喂，你認為即係我不嬲喺度講啦，話 IT 唔優做，即係其實係唔優做嘅。如果你自己老細咯， 係啱啊啱啦，呢個就係講正正嘅問題啦。 如果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嘅命運嘅話，所以咧，如果你話真係如果咁啱咁唔好彩，你而家俾人裁員嘅話，我恭喜你，你可以真係自己 rethink， 即係諗下究竟係咪真係自己諗下創業咧？ 個大問題有時就係啲人話驚有個風險喎。嗱，而家林漢華市道慢慢變差啦，咁我真係唔～做自己即係唔有個老細幫你打工的時候，係佢承擔你個風險，我咪出人工咯。 咁180個唔係風險咩？ 咁唔係咁唔係嘢嘢咁冇咁唔好彩噶嘛，係咪先？ 咁點解命運唔掌握自己手咧？ 咁我咪所以咪讀多啲書咯。 讀多啲書都係循環 loop 啫喎。咁讀多啲書 係㗎， 讀多啲書同你係唔係創業係兩樣嘢嚟嘅喎。你可以讀多啲書都創業㗎。 其實兩樣嘢，我覺得有時啲人會兩樣嘢即係擺咗個矛盾度啊嘛。咁啊有咁啊，成日以前聽好多講咧，咪董建華話2003沙士嘅，各位市民咧就應該咧趁呢段時間咧啊就去進修， 啱 值自己， 啱噶， 啊啱噶，咁都係讀書喎， 啱噶，讀書啱嘅，我從來都唔會話讀書係錯嘅，但係你話即係將讀書同呢、這個打工係成為一個等號啦，我就絕對反對。 即係正面，唔好以為讀得多書一定揾得多錢做份好工咯。 係啦， 呢樣嘢而家唔關。 咁可能你會喪失咗你好多幾樣嘢啦，例如話你時間啦。係、嗯。你話如果你個老闆係要你 OT， 中意你 OT 嘅，喂有幾多個好似大 N 咁㗎？ 調翻轉啊！而家係啲老闆唔會唔俾你，唔會冇得唔 OT 咁啊？有嘅咩？你有幾多個你先？ 我諗全香港唔多，我逼佢哋走嘅。 因為除非你做嗰啲即係可能政府工又好啊，醫院。我以前好耐好做醫院工咧，即係等零四五滴答即走即撇即打卡，好少呢啲工啊。 政府工仲有問題，而家已經係 contract 就係、是、 外判㗎啦。 外判㗎啦。我告诉你政府都会行这个所谓叫、小政府大市场。 行了已经 行了。行了。咁你想想有没有 guarantee 呢仲 冇的。 咁喂与其冇的话你掌握在人手譬如掌握自己到。同、埋我好深信一个呢但会归边。而这个情况已经出现的就是小企越来越少。大企业会垄断晒啲嘢。 咦咁点搞啊？而家唔系调翻转咩？我应该要入翻大企业咩？我仲小企咪俾佢吞埋咯。 咁你做小大企业咧，你只不过系做里边个螺丝咯。咁、如果大企业唔掂或者佢裁员嘅话，你系冇任何议价能力嘅、除非你真系做一啲最顶尖、最顶尖、最顶尖、最顶尖，或者你系做一啲同嗰啲关系好好嘅，唔炒嘅。咁如果你呢、這个听我呢个节目嘅系响美加嘅，咁冇得好讲啦。咁 我恭喜你啦，咁或者歐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香港啊，受到呢個國內咁嘅因素，或者啲中國呢啲咁嘅醬江文化影響嘅話咧，只會越嚟越差嘅。你只會你而家你其實問一下啲人都知噶啦。我有張之後 insider 同我講，佢話根本而家啲咩拔税啊、男拔女拔啊、咩俾羅氏啊啲咁樣， 嗰啲名校點啊？ 嗰啲名校根本唔係啊！根本你入去你都要即系你又识人啦， 同个校长要一个推荐书先得。 我唔讲咩啦，何丽玲咧有个前局长，老婆系明星嚟 嘅， 个女啊，作可以唔知数学三十分，入到拔萃， 犀利喎！ 请问何解？唔系唔知数，总之中英数其中一范噶啦，三十分入拔萃， 可能人哋体育叻咧，谂多咗咧。可能打波叻咧，系咪先？打沙灘排球打得叻咧， 我唔知咯。咁好簡單啫嘛。跟住其實以一個咁嘅情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除咗好啦，講翻啦而家呢個世代，我覺得要咩咧？其實係要有嗱，先唔好講關係，因為關係呢個真係 喂，即係暫時撇開先啦。 撇開先，因為呢個咧，我係 predict 唔到嘅，我唔可以注定我老豆係李剛噶嘛。你都唔得噶嘛。 分鐘我溝條女，唔知邊個邊個都 係啦，可能 撇開先呢個。 但係咁，你如果有學位學歷啦，即係有知識啦，再加埋創意嘅話咧，都幾無敵噶啦， 無敵組合。 到佢咗入噶啦，即系大恩就小咁犯啦，都叫小咁犯。 我哋讲呢一个咧，我记得上网睇到有一个年轻人咧，即系佢好极大嘅野心就系咩咧？佢想将个海洋里面好多嘅垃圾咧去清除。 系 原本佢计数咧系用几百年时间， 系佢而家发明咗嘅嘢， 五年嗰嚿嘢。 系 喂，但系问题喎，佢之前本来系想读啲大学噶嘛，冇读，中间辍学，然后上网将呢个概念话俾人知咧，就有好多啲博士啊，乜乜乜乜专业人士就帮佢手。 咁你嘅问题系咩啊？ 个问题就系啦， 即系冇读到书咯， 嗱，佢直头喺大学读 quit 出嚟，自己去专心去研究呢一样嘢啊嘛，系咪先？ 有乜问题啊？ 冇问题噶咪，所以呢样嘢咪冇冲突咯。 学无前后，达者为先。我一定要响传统嘅大学读毕业嘅咩？佢出到嚟做呢个咁嘅研究，得到咁多大学学者帮你，其实都系吸收知识嘅一种。 系啊，佢分到知识比肯定比大学吸收更专、更加深入添。佢更加针对佢想做的。 即系其实你认识我都九个月啦吓，九个月啦，一年到啦吓，一年到啦系啦。咁你认识嘅我，其实我都唔系话啲咩读多书嘅人，但系即系我知识我系都成日吸收。我不过可能唔知系睇书，可能我睇一啲 唔同层面啦、 啊，即系同唔同层面嘅嘢，或者我生活上见到嘅嘢自己吸收。或者我见到你，其实你学到好多嘢噶，你都睇好多书啊，你咁样。其实唔系话一定要响个学堂度先学到嘅，上 YouTube 都得噶。 哇，多到唔多啦，系咪？ 我今次搞嗰个网站，我全部都系 YouTube 学翻嚟嘅。有咩问题啊？咁而家如果你上城寨嘅網站，企唔企你啊？ 唔係啊，你揼噶啦嘛，用嗰個網頁揼咯。 冇對都錯麼？咁有幾難啫？絕對唔難嘅，係咪話一定要咁咧？所以我都講話，我其實應該咁講，知識再加嗰個創意，無敵嘅暫時。 喂，但係問題學校而家冇點教創意喎？點教咧？呢一個淨係教你知識啊，個 背書啦，去計數啦，去做 pass paper 啦。 其實大英好想有個心願嘅，我除了想分享大家的生意之外咧，其實嚟緊我都想搞一啲咧類似brainstorm 創意工作坊之類 的。工作坊係啦，咁我就想做一啲咩咧？就話大家提一啲問題出嚟，然之後大家一齊諗佢點樣解決。可能同一同嗰日未必得㗎，可能要 之後再玩咪得咯， 之後再玩多啲。咁點解咧？咁喺呢度多謝你提一提我啦。嗱，而家我哋個 like 咧去到450啦， 哇！超額完成， 超額完成啦。咁我未滿足嘅，到1000 like 咧， 就搞我先講。 1000 like 我就每個月搞一個， 每個月添啊， 月經啊，每月都見你一次，一齊去 brainstorm， 一齊搞一啲嘢。其實有乜好處咧？係集思廣益， 係 咁有個可以真係幫到大家。可能今次幫到你，今次幫到佢。其實即係正如今次我幫，即係咪幫嚇，幫一齊參與啊呢個上書局呢個咁嘅網站賣書網站，我學到嘢噶。 係啊， 你估我學唔到嘢咩？ 大家學到嘢啦，唔同範疇。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好諗住即係學習所有嘢，其實冇任何邊界噶呢個。OK， 咁另外啦，我都想分析一下而家嘅啊，未講完嗰個讀書嗰度添啊，呢啲講我都唔記得咗。咁究竟揀咩科啊？咁 同埋啲人成日話，梗係揀啲商科噶啦，一嚟就石三尾啦，文理商噶啦。 佢聰明啊，真係 Lance 成日幫我 set 跑台真係。 點知係咪即係話？喂，我要做電腦，梗係讀個理科啦，梗係。 如果各位家長你聽嘅話咧，即係或者你有細路仔，或者你朋友啲細路仔咧揀科嘅話咧，我只好同你講啦，揀佢自己有興趣。我再講多次。好負責任同 喂，又係講一句啦。喂，如果個仔中意哲學，咁死咯文科， 有幾死 揾唔到食喎、啊？ 梗唔係啦， 揾唔到食講咩理想啊？ 梗唔係啦，黃子華都係讀哲學啦。 係啊， 咁其實你哲學係可以擺落好多唔同的地方。哲學係萬咁多個科學之中，即係個學科之中之王嚟嘅。邏輯是經佢的，邏輯產生呢個數學。 唔好一樣唔經佢， 咪有咪唔經佢啊？ 啱，樣樣都要講邏輯。 所有科學都是源自佢嘅喎，冇佢嘅話，冇你而家所有嘢嘅喎。反而讀佢嘅話，即係只會令你諗嘢更加去通。其實做一間公司好，或者做人都好，其實諗通咗都係管理嘅話，係做人高好多嘅。咁啊，另外啦，咁啊，頭先講啦，就話選咩科啦。咁頭先你講呢、這個話，即係讀哲學會死啊。其實冇話死嘅，因為咧，其實任何科目最後尾，只要你有興趣嘅話，你有冇講到即係就係講哲學都去 extreme 嘅啦。咁仲有冇啲科係你覺得係一定死梗嘅？ 死梗其實冇話死梗嘅，即係你點衰都可以。譬如讀文科咪教書咯，係咪先？文一教書都死喎，殺校喎。 唔一定死嘅，即係你問我，你話文科，我覺得已經係熟歷史嘅話，好多人都話讀歷史冇用啦， 教書咯， 梗唔係啦， 做老蕭啦，係咪？ 你熟歷史啊，你根本你出嚟啊，就算係做生意啊，同人噏兩句歷史啊，人哋只都向你勃然起敬啊，即刻勃起啊！ 同埋你睇歷史有個脈絡，見到啲人有個循環行為噶嘛， 係呢個知識咧係話俾你知，你即係你無論是生意好或者人際都好，其實是不斷循環，冇變過的。好，跟住啦，我就想講下啦。咁你話求我都未講到咩科添啊？ 係咯，即係揀咩科？其實你話中佢中意個科啊嘛。 嗱，好似好飄渺咁喎。但其實咧，好似我正如我個朋友都話啦，我都講過啦。中意打機，打得好叻， 冇問題㗎， 好專。結果2000年賣咗2000萬，跟住買咗幾個單位，我知道幹得到。咁咪搞掂咯。 系啊，冇問題、啊。 收皮噶啦，而家可以，但系佢今日做中意佢做自己做嘅嘢咯。我永哥嗰句，你揀學科，只要你中意嘅話，你做得好。我見到好多人咧，而家翻工咧喺度呻，唉，好慘啊！唉，禮拜一啦，又要翻工啦。即系嗱，我相信聽緊呢個節目咧，有九成九嘅人都咁講，喺度暗鬧緊我噶啦。 頂，你有風涼嘅坐喺度咧，老細梗係啦，頂你咁樣講粗口噶啦喺度。 嗱。商業登記處咧，就喺灣仔嗰度嘅， 好平啊， 好平嘅咋， 好快啊嘛。 即系你，如果你仲鬧我嘅話咧，我俾你，一人摸俾啦，一人一半啦。啊，你出幾多，我出幾多，我一人一半。你肯 quit 嘅話， 幾嚿水？ 你肯攞份，你攞份 resignation letter 咧，嗱，名額3個，你即刻攞去，然之後去商業登記證， 你幫我哋話俾我知你想開咩鋪喎？如果你話唔係啊，我想開個地鋪賣錶嘅咁得啦。拜拜，我唔會投資，唔係投資，我唔係投資你度，即係我唔會鼓勵你去送死咯，即係唔好做送光後人送死。好似嗰個朋友咁樣，咁樣即係 打機嗰個啦， 打機嗰個掂咗。咁只要其實你中意嘅話，你一定會成功。就算不成功的话你一定会落在其中，因为我自己做人哲学就是说喜欢开心，你开心的话其实赚少了钱其实没所谓， 其实不是啊，其实你开心的时候你做一样东西会自己会转移找到好的学习方式，好像我讲画东西嘛，其实主要都是我自己教自己的， 是 还有就是喂个 program 怎么用，比如 Photoshop 什么 AR 那些我又是自己学的，上网然后看书图书馆抄， 因为你有兴趣嘛， 抄不懂之后就上 forum 底，我原来这样再抄，其实这样套其他都一样通的， 我其实幾討厭啦！成日咧，咪討即係甚至乎討厭啦！見到一啲人咧喺網度咧，成日話：唉，又要翻工啦咁樣。其實如果你真係覺得個悶嘅話，真係 quit 咗佢咯。即係嗱，如果你真係屋企唔等你使啊，OK， 你係可以忍受到，或者食少啲，或者慳少少嘅話，其實做翻一件你自己中意。我好好彩嘅，我自己真係又做到一件，即係都叫揾到下食啦，亦都可以自己好中意嘅嘢。我每日翻工我都好享受嘅。即係如果你即係可以做到咁嘅話，其實我好恭喜你嘅。即係我所以好感恩咯。好啦，哇， 點啊？講唔曬啲嘢喎。 唔怕，繼續講。咁啊，另外咧，即係話而家未來啦，你問我如果你話真係要打工嘅話，有啲咩行業咧係真係好 stable 嘅話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呢度一件 慈母啦，就再講 會計。 會計唔係慈母。 會計，會計咧係因為間公司咧執證咧都要執證你噶啦。 最尾嗰、那個， 我幾中意你嗰、那個， 睇亞視咪知咯。 係啊， 最尾嗰、那個石 Q 同埋會計一定唔慘得噶嘛。 孖寶係咪先？咁我冇理由叫你做石 Q 。 石 Q 都好穩定噶，十二至十二。石 Q 我做過噶，即係好啦，穩定嘅。做到我嗰時係翻學中間咧，即係我做讀設計嘛，中間有驚唔使翻，我做石 Q 咯，禮拜六日走咗去頂對頂更咯。 哦，嗰啲又玩下啫。 我做咗半年都頂唔到，好頹啊！我做 part time 都頹。我試喺個 lift 度咧，守個 lift 守五粒鐘啊！佢已經過咗頭，你帶部 Game Boy 玩冇問題，我都頂唔順打 Game Boy。跟住之後咧，我係做上啲中心噶嘛，跟住見到，哎、喂，打翻頂冇啊，何生經過，何生早晨咁啊，坐翻低。 見何生真係， 見何生嗰個咯，所以你 真何生 你去做天間萬間，真係唔好做石 Q 啊，做到好頹啊個人，連生存意志都冇乜噶，就你會想死嘅真係。我嗰陣時識個同事一啲望望，哎，廿二三歲好後生啊。他原來做咗石 Q 做咗四年，你見到個樣子，佢個樣咧係廿幾歲，但係個入面嘅心已經係五六歲嗰乜都頹曬鋸曬啦。所以即係一份所謂 stable 啊。喂，做石 Q 點解佢哋其實好想火警發生或者好想意外發生？點解咧？特別唔同啲啊嘛。譬如有頭痛出煙嘅，哇哇出煙喎，即刻喂出煙喎，頭痛成班人堆埋睇。喂，翻工翻到咁做乜？ 我嗰陣時咧，我試過有一份工咧，我做一份工咧，我見到一個同事咧。頹到點咧？即係又係頹嘅。嗰陣時係望住部 output 機，叫 output 機好慢。嗰陣時啲速度好慢，咁坐到咁樣，咁坐到頹，坐到咁，我成日見到佢咁樣嘅。但我心諗啊，後生搖搖， 有啲咁 嘢。我諗佢廿零三十歲唔夠，做啲咁嘅嘢。跟住咧，有一次咧，部機咧著煙啊，冒煙。 開心啊！ 佢唔係開心啊，佢坐喺度咁樣。跟住個老殘個見到，你見唔到㗎？佢話。係啊，著煙啊， 出煙 啊，即係哇！跟住俾老細咧， 鋸曬個樣， 即係大到佢，即係相反嚇，七彩啊！收尾佢咧，呢個哥哥仔咧，間公司執咗啦，咁咧即係佢咧，我好彩啦，未執之前我走啦，我最光輝嗰陣時走嘅，即係間公司。咁走之後咧，佢開鞋鋪。唔怕啦，冇人識佢，都唔知道我講 咩。怕啦，你冇開名怕咩啊？ 響仲係旺區開鞋鋪，咁我心諗，即係我初頭有丁點羨慕嘅，咁但係而家諗翻轉頭，梗係唔好啦。你旺區開鞋鋪， 哇！嗰啲咪先同嗰個業主打工先講。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又嗰句啦，唔好千祈唔好啦。好啦，講翻會計啦，咁其實會計咧，我所知咧，喺美國佢都係幾好人工，即係如果做啲 accountant， 好多時咧都會俾人哋立懷做一個叫做 associate 咧，即係合夥人。咁唔錯嘅，我識嗰啲咧，如果唔知有冇聽咧，美加朋友咧，嗰啲幾層幾千萬嘅樓收租。 哇！你咁講啊，講先。 如果即大家係你之後會去 Las Vegas 啊嘛，係嘛？ 先去 San Fran 先嘅。 記得就 PM 呢個生意好啲咧，或者同阿大恩一齊見個面，係嘛？吹下水，食個飯啦，咪咯。 啊，不過我會去 做海外版同我聽眾做個生意好啲。 其實我都想試下同佢哋交流咯，不過細良咁叫我講， 我講啦， 我都唔好想講， 因為我等我嚟。 我驚零啊 沒有，冇冇啊嘛，所以個聽眾真係唔使怕醜 ，PM 我哋啦。 我預咗零啊，不過 我預咗個大食飯。我講翻你話會計先。 好，會計。咁另外會計完噶啦。咁因為其實會計就任何行業都需要 啊，肯定係啦。 甚至乎你自己開又得，即係嗰個範數咧可以變得很好。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我覺得係 sales and marketing。 嗯， 嗱又係嗰句。不過如果你自己本身會有一項專業的話咧，會好多。例如話你本身是一個賣醫療，即係對醫療很熟的話，如果你肯去做 sales marketing， 你發覺咧，其實很多老細都是 sales marketing， 包括細佬啦。咁其實是必須的。咁我會建議你點咧？去間公司做一些 sales engineer。如果你本身有一份專業先啊，我講緊。如果冇嘅話，仲好添，冇咩負擔。就 齋做 sales， 齋做 sales， 乜都做，幾低都做，甚至乎咧越低級越好，越 tough 越好，即係越辛苦越艱難越好，包括地產保險， 哇，地產搶單， 即係嗰啲咧要 打交嗰只喎， 要挨人，唔好打交啦，即係我哋先問人，要挨人嗰啲，例如話地產唔係保險嗰啲啦，要挨，其實唔係容易挨人噶嘛，又要人際關係好好嘅，其實我都成日嗰句噶啦。賣得地產賣得保險叻嘅人咧，其實咧你賣咩都唔會太差嘅。你唔好走數啊！我哋揾次我哋講個代理 哦，梁走數 梁力呢啊， 梁力呢好啊，冇問題。 梁力呢， 梁力呢，梁力呢我做過梁力。 係啦，咁我一定要講拆條橋啦，因為呢個真係好好嘅，真係我要講多幾次，因為我驚我哋走數。咁即係因為其實咧，同埋咧仲有啊。小心啲啦，開尤其是細公司仔，好多時咧都係 sales 氣你未住，所以 sales 咁我梗係試過啦。 後尾就捲曬客走啊！ 捲曬客走，我試過啦。我而家有一間唔怕講啦，我有間公司已經暫terminate 咗啦。啱最近 terminate 咗嘅，就係俾一個舊同事因為我真係冇專注喺嗰度。我專注嗰陣時係好揾到錢，但係我心諗唔專注，因為分心去搞而家呢度另外一啲咧。咁就俾個同事咧就攞咗啲客就，我冇怪佢噶，反而因為我哋做得唔好嘛，即係如果聽到嘅話，我真係冇怪佢，因為我喺街有陣時見到，真係有陣時試過見到佢，我仲喺度笑佢，哇，新光鏡 點啊，開公司啊嘛， 因為咧我覺得有樣嘢就如果技不如人嘅話，我要認輸咯，但係因為我即係我潛心咗做另外一樣嘢啊嘛，咁又係嗰句咯，你唔專注嘅話就死嘅，你何況你諗下，我唔專注就已經冇咗。咁如果你自己唔係嗰個位置嘅話，你諗住請人翻嚟做，我見好多 case 嘅話，就係啲小嘅商户咧，就係因為請一啲 sales 嘅話，而 sales 成個當然啦。如果你嗰件貨係難以取代，或者入門檻好高嘅，還可以，你話要買個山嘅先可以做嘅生意咁樣，你咪嚟咯。 必做棺材嗰啲乜嘢啊？ 棺材好難入噶，棺材要潮州人嘅。是某個族群去做的，這個不是你做的，我不懂說這些，不過我有朋友去做的，所以就 sales and marketing， 記住、我會提議你們就算麥當勞也要試試做，因為其實做 sales and marketing 不只是服侍人而已，即是對人的一種交流來的，或者是哄人去買東西，咁又嗰句啦，我前好多集之前都講過啦，例如話去亦都去睇啊嗰啲嚇街邊嗰啲 啦，眉 頭眼額啦，賣嘢啊啲咁樣啦，咁亦都要聽下上一集大飛講嗰啲啦，守時啊，有誠信啊啲咁樣啦。好啦，唔多講啦。咁另外咧，就我覺得另外一個好有嚟緊好有前途咧，即係嚟緊啊個行業咧，就係咩咧？就真係寫 software， 寫 apps 定係 咧？冇所謂。software。我唔會講 apps 或咩都好，因為 apps 呢啲 太窄啦嘛， 太窄啦呢個行頭。點解咁講咧？因為咧軟件咧就好多變，但係 software 咧就萬變不離其中。 其實攞部即係智能電話真係改變好多嘢， 冇錯。 iPhone 個 app 嗰樣嘢咧， 冇錯。 其實佢有個平台開放你用嘅時候咧，佢基本上佢攤曬個電話所有機能出嚟可以控制用噶。 係， 譬如佢嗰個咪有個陀螺儀啦。佢前鏡頭啦，個感應啦，因為我有朋友做呢樣嘢，跟住哇，所有功能可以 自己 apps 加曬上都得嘅喎。 冇錯，其實而家咧呢啲咁嘅，我哋叫硬件咧，全部我哋叫 API 啊，即係嗰個 application 嗰個 protocol， 即係嗰個控制嗰個界面咧，係已經開放曬嘅啦。基本上可能 iPhone 可能爭少少咧要 approve 嘅，即係 iOS 嗰度。但係咧，如果你有 Android 嗰啲咧，係開放曬，你隨便 點上網有 download 嘅。 咁有乜好處咧？因為同埋寫軟件咧有個好處，即係雖然可能你要同我爭食啦，但係我都冇所謂啦，因為呢個行實在太大啦。係，仲要係即係海量咁樣需要呢啲人才。啱啱有個醫生仔定唔知咩，我唔知點叫佢啦嚇。啱啱話即係讀完唔知藝進定係咩 Ivy 嗰啲咧。 Ivy 啦，應該 嗰類啦，我唔知啊，我冇問佢咩。佢係讀啲software 話，你放心啦，大班人請你，即係 even 請你好，或者係自己打工都好，或者話自己創意都好，創業都好。絕對冇問題嘅。 同埋而家即係我之前啲朋友都係做 apps 咧，可能初頭你冇乜經驗，可能收好少錢啊。但慢慢佢哋做一隻之後，第二隻已經收十幾廿萬啦。做 apps 嘅時候， 同埋咧 做 apps 啊， 開頭咧千祈唔好怕蝕底。學你話齋， 埋班嘅 攞下經驗。 唔係我之前都試過做遊戲，我哋冇做過，唔識噶嘛。我咁少錢，我冇所謂，我試即係一班人埋班咁做啦。分鐘個 friend 嗰個做領頭人。他一蚊都冇得賺，他要分出去，即係唔同桌派俾人做啊嘛。但係佢做完呢樣嘢之後，咪自己攞個經驗，即係同個客點傾啊。即係你每個 friend 有咩技能咁，用得著你咪，佢呢個咪賺咗咯。 所以卡文以為好賺咗好多啊，大 M 或者嗰班老友咧，其他嗰啲老友啦，唔開名啦。咁幫手咁真係傻嘅，賺咗我賺咗， 大家都有賺。 其實咧，嗱，即係講笑啫，我咁講笑啫，即係其實只不過就係諗，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咧，唔好諗，即係唔好計算得咁多你。付出了其實你有很多東西得到回來你不知道那好了那、啊、最後想講一講啦、你怎麼 define 職業和事業、 職業和事業職業就是你拿來賴以為生的職業事業是即可能跟你的個人啦 是一世的 了一世的事業 是你自己的職業呢就真係純粹真係你話啊、哦！我而家撈份，我哋話真係撈份看家。 看家嗰個職業， 你唔好同我講話看家係你份事業。 唔係喎，但係警察好似話事業嚟嘅，好似係咪咧？即係做慈母。 其實嗱，我首先唔講其實我都憎佢哋，即係咁唔公允、咁唔公道做對，即係對個社會。但我都要平心而論，其實佢都可以一個事業嚟嘅。即係你 真係除保安糧， 除保安糧又或者 消防員真係一個事業啦。 你係一種為你就滿足到自己 理想。 咁我唔係一定要做生意先係事業，錯啊！而係嗰樣嘢係滿足到你自己嘅一個，你又滿足啊朱經緯，滿足打人嘅話，冇得講啦。咁你真係 流千百世呢個事業 fulfill 到噶啦，你我話俾你知，你已經好滿足噶啦。咁但係我講嘅就係話。即係我簡單啲語言分咗佢咧，就係話係嘅，係真係自己公司先。我呢度咁講就，因為其實同頭先有啲矛盾啦。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話做救護員咁樣，咁其實可唔可以有一個事業咧？咁 開間救護員公司 冇開救護員公司噶嘛？咁但係即係事業係即係做完嘅係歸功於你嘅， 係可以累積落去， 可以累積落去嘅，同埋可以你可以帶得走嘅。但係你唔可以做救生員帶走個榮耀噶嘛？ 我做郭少傑啦， 係咪咯？即係我嗱，當然啦，我喺呢度講唔係話要個個要發達。其實最緊要你自己開心。 係啊，我覺得係發揮你自己所長啦。 係發揮自己所長。 雖然好巷咁講，但係你個社會係要每個人都發揮所長先至好啊嘛，社會。 我呢個節目叫生意好啲，係有少少 點啊同臭 味。同臭嘅，即係我都認，即係嗱，最緊要做人最緊要認啊。我就從來都唔會。 佢冇問題啊，錢係都係講嚟講去工具啫。 工具嚟啫嘛，你點用啫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就係咯，我呢度我都唔會。有冇嘢補充啊？你有冇想講啊？講關於事業同職業， 事業 我真係冇咩好講。 其實啱你講都幾明嘅事業，即係一諗翻時候咧，有可能有時即係睇好多漫畫書就話啊，結婚生仔，讀間好嘅學校，跟住就入間好嘅公司，跟住就生個仔，然後之後啊退休啦，咁啊又抱孫咩成咁啊完 嗱。 其實呢個所謂 career path 即係個社會都係咁樣想你咁做，即係訓練你做一粒公司嘅螺絲，而唔係訓練你做公司個領頭人啊嘛。即係我覺得係呢個教育制度下故意咁。 冇錯，我正想講呢樣嘢。 即係工業革命，即係工業革命之後個教育制度由西方都推向呢一樣嘢係。 但係而家人開始，人開始唔係啦嘛，人哋開始覺得唔掂。即係我話我嗰日啊聽邊個講啦，即係咪所有嘅都係要向住？ 揾錢而冇道德呢，即係或者係咪要個個人一個螺絲呢，定係即係好似華爾街咁樣，你估真係人哋而家好 buy 呢班咁嘅人啊，你覺得佢哋真係好光榮啊，響中環返工 iBank， 你覺得佢哋自己真係好威咩，其實唔係㗎嘛，佢可能都即係有啲罪惡感㗎嘛，所以我覺得你話即係頭先我講返事業嗰度啦，即係你如果你嗰樣嘢係帶得走嘅，咁就係你嘅事業咯。 我覺得同埋有個光榮，有個榮譽感。 有榮譽㗎，要同埋要有貢獻，即係我好衰嘅都話要有貢獻。即係呢個我都同我啲親戚都反曬面嘅，就講呢樣嘢。 即係你對個社會有貢正面 有個責任，有貢獻啦。 即係唔係嗰啲好行啦啊！我哋捐下錢啊，嗰啲所謂嘅咩企業責任嗰樣嘢，唔係就係咁完㗎嘛。 嗱，所以咧尾聲嗰度咧講一個好有 意義嘅嘢， 意義嘅嘢咧就咩咧？就阿長毛啦，本書出咗噶啦，叫《我反抗故我在》。咁我真係見好多。咁啊，美嘉朋友唔需要擔心啊，我已經會帶嚟兩本我俾我 兩美嘉有兩本，你 兩個美嘉朋友， 你嘅美嘉朋友唔係聽眾客。 啊，咁佢都係我聽眾嚟嘅。 但唔係聽眾都可以上去個網叫咩啊？上書嗰個網唔記得咗，都唔緊要，後補點樣啦 ？publications.biz。OK， 唔緊要，你上 Google up 呢個名啦 ，up publication， 即係上 publication 出版，有 S 嘅 ，biz， 咁咧就可以訂到呢本長毛。咁啊，我見到 PayPal 先， 可以 PayPal 啦， 淨係要轉借户口先。 咁嗱，因為咧，其實咧，阿毛哥咧，不嬲都係一個即係我自己好尊重嘅人啦。咁即係佢唔係為私利，即係唔係為自己。 喂，呢啲咪就係事業。呢啲咪事業咯。 嗱，首先佢唔係為咗$50,000，唔係為咗$50,000先。第二，佢唔係為攞茅台代理。第三，佢唔係為咗攞到啲內部政府消息，然之後可以囤地。嚇，佢冇做過呢啲嘢，所以啲人屈佢話佢咩攞 霸公屋啊嘛， 住霸公屋，人哋一半啲錢咧係俾翻 抗爭基金， 抗爭基金 打官司， 打官司真係嘅，咁即係慚愧啦。即係讀多兩年書，睇多兩年報紙，你先好講呢啲嘢。 嗱，咁樣講，鍾樹根咧做區議、做立法會議員嗰啲就叫做職業，長毛呢叫事業。 冇錯啦， 積分未啊？ 多謝啦。啊，咁咧嗱，咁啊毛哥咧，因為今次咧雨傘之後咧，咁啊俾啲本土派搞啦，咁啊都幾唔開心，都想即係好多問題啦。咁啊，但係咧你見到咧，我後邊咧見到咧有中審法官啦，有阿陳文敏啦、曾玉成啦、田北俊啦、黃雲發啦、李柱銘啊，哇，大 言庭 啊，不能盡錄啊，真係唔可以啊，即係 endorse 佢，即係俾佢肯定。 即係可能你個立場你唔同意，完全同意，但係。他始終如一啦，連曾玉成都尊重他。 田北俊又是，即係同埋咧，你估佢讀好多書咩？ 佢讀好多噶， 唔係雖 然 看多書 雖然佢預科畢業，但係所謂嘅讀唔係話大學入大學。 係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嗱，有好多人咧，我見到佢入咗大學，其實咧個腦咧就空虛一片。 做功課咯， 做功課 paper 咯， 係啦， 攞分咯。 咁啊，為咗攞分而讀嘅，咁而佢咧就睇好多書。我只有知嘅話，你同佢講啦。 我平時講嘢，佢會講馬克思主義噶， 同你講到你 O 曬嘴嘅。咁所以咧，我其實都唔知點賣廣告，因為呢本書都非常熱賣，而家好多人都由朝到晚啊，卡文同阿細良都搞。 哇！就係我之前幫手推咪中間 break 咧，都我啲感動點啊！就聽眾上嚟買，唔係買一本啊，買四五本一買買走噶。 我一買買兩本。 我幫佢哋收錢都收唔少嘅，幫佢哋。 係啊，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都。都呼籲大家啦，咁同埋咧嗱，因為今晚我真係都要翻去執行李咯，我未執行李，我呼籲翻大家，我哋城寨真係需要你嘅，都唔知道有冇用啦，不過都照講，809匯豐銀行啦，809-167-455-838 呢度， 咁我哋呢邊係呢邊啦， 呢度， 係啦，係呢度係 記得上去， 因為咧喺呢度呢個真係 呢度都有 過少少，由街呢度睇到啦 ，OK，anyway， 咁啊今日。因為其實真的冇乜準備，所以 都唔講好多，傾咗好多嘢啊，都 即係有多啲人生嘅，即係你話轉捩點，你揀定唔揀出唔出？即係如果總結嘅話 ，round up， 我都覺得今次其實如果你家庭許可嘅話，我會提議你試一下。咁如果你有啲咩即係心裏有個結嘅話咧，我不妨 PM 我。咁如果你唔想公開嘅話咧，我都可以PM 度覆翻你，即係試一下睇可唔可以有啲咩可以。因為尤其是而家經濟不景啦，即係對好多人嚟講，但係某啲行業啊，即係都還可以，咁所以我都可以俾翻一啲即係 牽涉咧，牽涉咧，係啦，中國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真係除咗生意好啲之外咧，人生都嚇、啊、多啲光彩啦。 嗯， 即係因為多啲希望，人生最要有希望。好似頭先我哋 off mic 嗰陣時講多兩句就話我有張單冇咗， 嗯， 唔講啦嚇，總之一個好大人馬， 嗯。 咁但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咁啊 Lens 反而同我講話，其實你冇咗呢一張單，可能另外一張大嘅單等緊你咧，十倍奉還啦，係 啊， 即係唔好影響自己的心情。其實你估我真係冇神咩？ 嗰個真係機率發生一件事，你咁樣睇咯。我之後，其實呢個可能一百件中一件嘅喎，咪揾翻嗰個翻嚟咯。 頭先我有同你講銀碼哦， 有啊，我知啊， 大唔大啊？ 嚇，唔大，我覺得。 你覺得唔大啊？哇，多謝你。 唔係真係唔大，咪依你嘅能力。喂，嗰樣嘢使乜上心啊？ 唔係，我覺得大，不過唔緊要，我覺得就係話唔好影響自己心情，繼續做咯 。 因為咧，其實做生意、做人、翻工、打工都好，你一定要抱住呢個心態，因為正面嘅。 同埋你講 sales 之前有個理論就係八二理論啊嘛，即係總之你抽十個波嘅時候，一定抽中兩個，同埋講個少少嘅小超小故事咧。就係、是、話有一個即係點樣製咗個 sales 之神一個細路仔咧，個六個爸咧，想個僆仔想賺錢喎，要做咩？你美國好多後院噶嘛，叫佢同人遊門啦，遊嗰啲咁嘅欄杆啦。咁個僆仔第一次兩次同個爸爸講，冇人同我遊嘅。咁之後點知佢去到第廿間時候有一間，好啦，就俾五皮你遊啦。咁結果呢個細路仔大個就成為一個偉大嘅 sales 啦。 哦， 佢由細細個已經接受呢個所謂必然嘅失敗啊嘛， 係 係啊，咁啊先， 咪其實難派啊 ，recap 翻咯，我第一二集都講啦，細個賣金魚啊，賣衫啊，我失敗過噶嘛，賣金魚， 唔係你佢嗰係預咗失敗噶嘛，啱啱我細佬咪咯，佢遊場，佢預咗啲人拒絕，但係問題佢第一次可能失望，第二次冇咁失望，去到拒絕個第六七個，唔使講。即刻嗱，去第二間，唔使諗咧，唔好嘥時間啦。我知道下一間就會個機會越近啊嘛。 同埋我今次去美國做生，即係做展覽會咧，我預咗零生意。 嗯， 其實每一次我都係預咗零生意。係。咁我唔會俾依種咁失敗打窒我咯。 係㗎，即係你諗翻個赤子醫生翻轉頭，係喎，僆仔油門第十個、十二個、廿個，喂，冇理由全部都 reject 我㗎嘛，咪越近個機會。 反而如果你太過即係。以為一定得嘅話咧，你會嗰個落差好大咧，你接受唔到嘅。我見到身邊好多好多人都係咁樣，試一兩次失敗咗嘅就唔去繼續試。即係其實可能真係成功，我唔即係唔係吹嘅，唔係即係喺度同你呃你哋。其實即係嗰個成功就係喺你轉彎嗰度嘅啫，係真係喺你轉彎 嘅。好啊，即係成日話愛迪生發明電燈用好多唔物質，佢成千樣都唔得嘅時候，佢咁諗。即係呢千樣肯定唔得，咪下一樣越近咯。個物質冇樣樣都唔得噶嘛。 咪就係咯， 咪而家一樣嘅道理啫嘛。 不過咁試過呢樣又唔得嘅話，你唔好再試。 咪呢個物質唔好嘅，反正死事難事啦。 你要 一樣， 你要系統化呢樣嘢唔得嘅話 ，mark 低佢唔得。咁你諗下，哦點解唔得？你要檢討，即係唔係叫你盲目咁 死衝爛衝啊？唔係啦， 亂衝拳唔係，千祈唔好。如果你咁嘅話咧，咁啊對唔住啦，你冇聽我哋講嘢啦。好嘛，今日差唔多時間，因為聽日 執嘢啦， 執行李啊。 好， 咁我下一次見面咧，就喺美國見面噶啦。 同埋你可能你會做 Facebook Live 嗰個美國版喎。 我咁啦，我盡量嗰邊嗱，其實咧，大家有咩對美國有咩興趣嘅話咧，可以咧 留言 都 留意啲乜嘢。 留意想睇啲咩嘢，例如話我會睇下啲房價啦， 睇下係咯。 打工價錢啦。咁啊，等大家有個。 其實美國有冇地產鋪咁啊？好似香港咁 有 黐曬呢啲。 有。 影啲埋睇下。 我影 下 Facebook 度睇下。 我上次都影咗嘅，不過今次我會再我再影多少少。同埋就係話你話打工啦，同埋物價啦。 係咯。 咁俾大家知道，即係其實嗰邊其實係咪真係生活到咁？可能有人去過啦嚇，咁樣乜特別啫？ 直頭食到生活添咯，聽眾係咪？ 係啦，好多嗰邊生活嘅咁啊。咁啊，下集美國見啦。 好，美國版生意好啲，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没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 N 生意好一点，准时见啦。